登堂发誓，我哋最积极 ，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偏向多金。 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就今日就犀利喎，即系而家啦，即系民阵咧，本身谂住即系休一个礼拜啦，系嘛，咁啊等翻七一啊先再嚟啦，咁但系咧即系 两个礼拜噶啦， 我哋永远都系即系似乎都系落后于群众啊，大佬，而家群众好犀利喎，大佬， 唔使啦， 完全自动波而家。 头先我谂到一个咧，小学嘅数学程式。HCF 同埋 LC 去总结呢一场运动。HCF 嘅意思就点咧？大台就做 HCF 嘅嘢，因为你唔错得 ，OK， 你宁愿唔做，你唔可以犯错。LCM 咧就系个别嘅人去做嘅嘢，即系花生台做嘅嘢咁，你做嘅嘢咁，咁你错我哋唔会孭晒锅噶。 系 我错唔会孭晒锅噶，我做多做少都冇问题噶嘛。 嗯， 你咁就得噶啦。嗱，而家呢条 formula 咧，我就其实我系抄呢个连登仔嘅。 嗯， 就各有各做嘛，各尽所能啊嘛。 啊，就不割席喎，但系吓， 咪 stand complex 佢想我哋割席啊，你唔知啊？几多人等咗我哋好耐啊？ 系咩？ 我一睇睇通你啦。 嗯， 你记唔记得六月九号？我唔知道我喺呢个节目讲定喺城寨嘅捞松度讲，你七点几出嗰个 post 画到好靓嗰幅相，不阻止，不切割，不督灰啊嘛！你咁夸张，你做咗我肚里边条虫啊！个游行都未完， 我六月九号七点钟嗰镬 ，exactly， 我一睇通你啦。是咪死都唔切啦而家。喂，不过提醒大家一样嘢，就你冲警察总部呢就好大镬嘅。即係我哋200万人即係嘅脚力同埋汗水呢都係晒晒嘅。即係阿伟即係胡志伟噏嘅说系啱嘅。或者係啊今日我臨揸车嚟嘅时候夏之成。即係副理主教講係啱嘅，即係你係將所有成個運動嘅嘢咧係毀於一旦嘅。如果你衝警察總部嘅話， 冇、冇人敢做。唔係嗱，好似話阿邊個 同埋唔會嘅啦。我嗰日同阿院長嗰日16号啊， 係， 因為大家都即係派完一陣嘢之後咧，諗住根本行唔到嘅，就上咗我灣仔洛克道 office。我同你輸到今晚係冇事。你敢唔敢同我赌啊？ 确实冇事啊！ 我话俾佢听，你睇完19号同12号之后，你再推论16号点解冇事？我唔使讲，系你自己估啊。其实老萧讲咗嘅，因为我后屘唔知前两日揿咗老萧嗰度啊。老萧噏咗点解9号同12号系会有事？ 阴谋嚟噶嘛？ 嗱，我唔敢讲 阴谋嚟啊嘛， 我费事讲自己，即系自己，即系诠释自己，大家意会。喂，我系特区政府，我系老共嘅，我点样夺取政权啊？你嗰日打打正路牌咩？同你选举咩？我都系出呢啲阴招噶啦，系咪先？所以今晚都唔会有事嘅。就算有，有啲有系暴落去嘅话，我谂大班劝佢。因为点解咧？我今日睇成个运动咧，你去到税局，都让条路俾啲人，个个啲细路仔、细路女喺度鞠躬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咧。咁你就知道大家其实咧呢、這个雨伞运动嘅 2.0 咧，大家都成熟咗。即系大家都费事讲你系咪鬼，我系咪鬼。不过大家都知道呢个运动系需要点走噶嘛。第一个原则就系、是、你唔可以令到，就算系真系有自己需要要翻工又好，有啲工作上嘅需要嚟，我要交税。你大佬你阻住我，咁我点搞啊，大哥？ 唔系， 本来我同意你个 course， 即系你嗰个诉求都好。喂，我都觉得好讨厌噶。喂，第二。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是这样打的，不是这样打回来的，大佬。喂，除非我们即是想着要武装抗争而已，那我觉得这条路线呢，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绝大部分，我讲三次的香港市民是 不信服的嘛。这里是天安门不同，我在新华门门口不同，那我就冲入去捉习近平出来打镬，他一镬劲，那这里不是的嘛，大哥。是不是 ?sorry 啊、打断了你的心 情。不是，即是你刚才讲什么鬼不鬼的问题啦，即是其实我想即是嗱我觉得如果即是以善意的角度去讲啊，所谓捉鬼论啦，其实那个功能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捉鬼的功能最重要就是即是捉到破坏运动的人，咁令到佢唔好搞事。 所以咁呢个有时系简化咗个 系啦，即系唔系话喺度鼓吹紧一种咧阴谋论，咁啊令到自己咧大家咧就做唔到嘢。嗱，捉鬼个意义就系咁样噶嘛。嗱，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系咪真系冇捉鬼或者冇咁嘅意识咧，又唔系嘅。其实如果讲今朝咧， 而家啲人咧、正如你咁讲啊，即系我配合翻你个讲法就系、是、咧、大家已经提升咗个 level。OK， 有个意识喺度噶啦。 喂，边一啲嘢系对整个运动系有影响？ 吓、 大家好 conscious 嘅， 吓、 即系大家都意会到嘅。喂，你咁样搞法，我理你系咪共产党个卧底啊？OK， 或者系咪做即系part time job 嘅？即系我喺度讲啊嘛，唔好用一隻字咧去概括所有嘢。嗰度咧系有唔同嘅定义嘅。第一，那个根本就系地下党员。渗透你哋，OK， 唔一定地下， 嗰个系最高层次噶啦，即系嚟话你系地下党员咁，或者我系地下党员咁，我渗透花生堂，我渗透社民连 ，OK， 我渗透泛民嘅阵营 ，OK， 呢个系一个层次，呢个好高噶啦已经。第二个层次就系、是、我系做 job 嘅，不过系副态 ，OK，例如你掟汽油弹去呢个警署嗰、那个，梗系食打散噶啦，系咪？大家要咁样去诠释同理解，即、就、系、是、你嘅对手啊。而我哋系要小心咯，喺呢个嘅层次里边。 你话 但系去到而家呢一刻讲紧就系话，喂，你以即系冇你冇大，既然即系个大台已经去中央化嘅时候，你各自系建立咗佢嗰个生态系统喺度咧。即系你头先我个朋友都讲嘅，佢喺警总嗰度见到，喂，有人真系想冲嘅，但系问题即系当你真系尝试去行动嗰刻，就自自然然嘅，即系有人截住佢，拖佢翻后面劝佢冷静噶啦。 嗱，我记得嗰阵时候啊，即系台湾嘅简石街咧做嗰个非暴力抗争个训练嗰阵时候咧、其中你讲一样嘢咧。或者兩樣嘢咧，佢係特別要注意。佢話第一，確實也有啲好衝動嘅群眾嘅，突然之間就攞住個水樽或者係攞住個石頭都好要拋嘅時候，喂，咁你嘅糾察又好，你自己嗰班群眾咧，其實係你要控制佢嘅情緒。喂，佢唔係鬼嚟㗎。 哦，啲群眾自己控制㗎啦，好快手㗎。 冇錯啦， 係隔離有啲人把拉住佢嘅。 喂，咁跟住嗰條友係傻㗎嘛？咁你冇理由唔同佢即係安撫佢情緒㗎嘛？佢真係傻嘅。佢唔係有咩特別嘅任務。好啦，有一啲係特別咧，好似呢個愛港力咁走嚟挑人嚟嘅。因為點解想同你打場啊嘛？你一打場你咪彎咗咯。即係我哋彎啊，唔係佢彎啊，因為佢係 job 嚟噶嘛，大哥。 嗱，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咧係重要嘅。喺你成個抗爭裏面，因為點解咧？嗱，唔需要為一定係個大台，因為嗱，老實講，而家大台咧唯一嘅功能咧就真係俾人屌嘅啫。對不起，粗俗啲講，因為有啲我哋派傳單嘅時候咧，六月九號有個太太就話：喂，大佬，我想 share 你嘅節目俾人，不過你哋包仔成日即係少一句粗口，我哋又唔係多，偶然一句咁點 share 啊，大佬？唔知你幾時講嘅朋友，係咪 啊？ 喂！真係你而家會俾人媽㗎。而家個群眾，我覺得係點解我話呢個係一個雨傘運動嘅二點零咧？其實你就已經係睇得到，啲人已經係警覺咗呢樣。第一，你唔可以同人哋打持久戰嘅。喂，差佬可以輪班，我哋冇得輪班㗎喎。 哦，我哋人多，理論上都可以輪班。 咁 咁係 咯，我哋做完節目可以落去㗎，係咪？幫手定一陣 㗎。 咁跟住嗰啲攰嘅眼瞓嗰啲，咪翻去先咯。 其实如果你围政总出面咧，大概要1万人就够噶啦。其实 喂，同埋第二样嘢就系、 是， 都唔好日日嚟嘛。唔使日日嚟噶。我嗰阵时候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噶。喂，大佬，你咁咧系抗日持久。喂，大家都会冰皮嘅，跟住个脑啊谂唔到嘢，跟住点咧？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妈我，我妈你。嗱、因为点解嗱？政权唔让步咧，其实系一个策略嚟噶嘛。喂，我大佬。我讓得呢一步俾你，屌你包仔得寸進尺，跟住你自己喺度消耗啱啦。你我又話 Anthony 啊，大佬又搶我麥啊，屌你又話我又霸住啲嘢嚟講，喂咁啊啱啦。你兩條都打嚟打去，係、咪？本來你應該對準咁政權噶嘛，大哥。但而家我覺得啲人係成熟咗嘅，即係從今次個 observation 嗰個運動裏邊咧，啲人係好警覺呢樣嘢。同埋我覺得重要一點就係、是，你因為由於有103万同埋。接近200万嘅遊行咧，係佔咗個民意嘅底啊！就算你做錯少少嘢，有1% 嘅人做錯少少嘢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 forgivable 嘅 ，forgettable 嘅。 唔係，所以你咪見到今日 CCTVB 咧，佢咪播嗰啲即係受阻嘅司機，問佢哋有啲咩意見，佢哋 expect 就係嗰啲司機就係鬧學生噶嘛，但結果都冇。咁你就咁你就睇到即係 CCTVB 點解要？焗住要播呢两个人嘅访问出嚟，就系话就话俾你听，喂，而家系讲紧你揾唔到一个闹学生嘅司机，即 系 形势大好到咁样。 我睇 now 咧就有一个，不过嗰个好矛嘅，佢就话咧，我都明白大家嘅诉求，我都支持咧系反修例嘅，但系你哋注意咧就系唔好阻到其他人。做佢正經嘅嘢咯。 唔係，我哋今日揾到人鬧學生咧，就見到阿陳國坤鬧學生嘅啫。咁啊，陳國坤咧，咁其實咧，好多人都未必知佢嘅名嘅。咁但係 咧， 四師兄 咪就係阿邊個咯？即係呢個所謂四師兄咯，就係呢一唔係即係呢個啊。 少林足球入邊嗰個。 少林足球呢個支持警隊執法啊！咁佢自己喺 Facebook 嗰度咧，嗱睇下先嚇。喺 Facebook 嗰度鬧嗰啲學生，哇！即係。佢咪就喺度闹你班友啦！唉，和平示威系好事，但一日到黑外国外国鬼佬养你哋咩？系嘛？我哋香港人嚟噶嘛？死鬼佬假绅士伪君子，我都唔想太激进噶。但香港自由噶嘛？我有发言权噶嘛？分咩红海啫？好自豪咩？原本啊，救伤车应该行70公里噶嘛，而家行得20-30公里嘅咋？救人啊，刻不容缓噶！啊，真系～讲呢啲啦， 香港法例系九伤车高速公路嗰度最多只行70公里， 70公里好快嘅，所以 啊咁嘅样。 第二就系、是、分红海嗰、那个，随时喺香港攞诺贝尔和平奖添， 系啊， 全世界。 喂，但嗱，而家个 全世界讲埋呢句先，系、唔会，尤其是咧喺外国，就算西方民主嘅国家里边嘅示威群众，嗰啲有其实仲激啊。因为恃住你一个民主政府咧，你唔敢乱嚟。 系系系系系。 喂，如果我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嘅时候，你嘅救伤车我更加要即系整坏佢啦。而外国政府系习惯咗咧，你搞到咁大镬咧，好多时都系 back down 咁我哋点解唔敢啊？嗱，调翻转头谂，因为我哋知道，我哋会俾人 back 快。而呢一个系专制独裁嘅政府，佢就揾呢个位入我哋。 嗯哼。 同埋老共都好笑噶，即系你睇佢哋而家主要两大嘅舆论嘅战线就系咩咧？第一就话你哋班友系因为外国势力嘅影响， 哇！我听完之后真系唔知好嬲定好笑。二百万人，你竟然可以俾外国势力影响？ 嗯， 你回归嚟做乜嘢啊？你回归咗廿几年啦，今年系第几年啊？有冇廿二啊？九七到而家啊嘛，系咪？你回归廿二年，你依然喺外国势力嘅影响范围里边？ 嗯， 即系你自己渣啦。 嗯， 老共自己渣。 嗯， 第二。你咁容易揾位俾啲鬼佬入嘅， 嗯， 亦都反映一样嘢，亦都系你渣。 嗯， 好啦，第二条战线就不断咧，系揾啲示威者咧，即系揸住啲砖头啊，揸住啲铁枝啊，揸住啲铁马推埋去啲差佬度。其实你已经冇得拗嘅。第一，教精你啦，冇一百零三万嘅时候，占咗个底咧，你 work 嘅。你呢条桥 work 嘅，当有一百零三万战完底之后咧，而你哋嘅武力喺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咧，系无区别， 嗯， 即系我戆居居企喺度，你又射我，嗰啲叫无区别啊嘛， 嗯， 同埋不合成比例咁去喐嘅示威群众咧，你输紧， 嗯， 你今日睇 AI 发表嗰个声明啊 ，MSD International，嗯， 国际特赦组织。 你玩完啦， 嗯，人哋已经整合咗好多啲即系片段啊嘛， 系咪就系头先我讲嗰啲嘢咯？第一无区别，第二系唔 proportional 嘅， 系啊 嘅镇压，所以好简单嘅啫。成个古仔大家点解砌得到出嚟就系咁解。十二号，基本上你哋搣晒所有嘅 number full gear， 其实就系预同我哋打场。因为你已经去到一百零三万嘅时候，继续二读，你系冇得选择，你只有用呢一个方法系揾个 way out 嘅啫。 嗯， 英文就叫 way out， 你得一条出路，就系要撩啲示威者，同佢打一镬，甚至乎打佢一镬。第一达到嘅后果系咩啊？震慑你咯，你敢唔敢嚟一龙？嗱，你大只啊嘛，你嚟啊，我打你嘅，咁你包仔散噶啦。第二就系要俾佢哋嘅支持者或者俾老共睇。我点解要镇压？ 嗯， 扭转翻个一百零三万嘅游行之后嘅形势。 嗯哼， 点知你间有间输啊嘛？ 嗯， 你无区别、不合乎比例咁镇压群众，你实死嘅。所以卢伟聪，我系老共啊，即使你系地下党员啦，我都踢你出党啦。 嗯， 你翻去瞓觉啦，叫你好好地搞。因为点解佢一用 full gear？去搣号码嘅时候，同埋咁重装备咧，包括咩话？催泪弹、胡椒喷雾、 布袋弹、 布袋弹，我成日都唔记得咗呢个嘅橡胶子弹。 嗯， 你近天安门噶啦，已经你系未用真枪实弹，同埋未出呢个装甲车嘅，同埋打得车嘅啫。 即系所以点解即系胡志伟咁兴啊？ 唔系个后续先至仲恐怖啊嘛，入医院拉人啊嘛，讲紧 系啊。喺个白车里面拖人哋落嚟，点样扑街成咁嘅啫？ 你喺白车度拖人落嚟，你入医院听住嗰啲护士，甚至乎咧，原来你有个 police 嘅系统咧，全部抄晒。 嗯， 喂，大佬，我听完之后咧，我真系搞咁多年，我觉得哇，大佬呢度变咗警察国家啊，扑街。 嗯， 喂，唔系咁噶系嘛？喂，以前都会喂你慢慢搜证啦，你中意告你咪告咯。系咪？ 嗱，你睇下呢个即系国际特赦组织啦，佢真系嗱，佢自己网页里边佢已经登咗啊 ，verify 咗啦，大佬。Hong Kong Police Violence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s 啊，咁呢个喺即系桥底打人啦，系咪？咁呢个又系喺呢个煲底打人啦，呢啲片全部齐晒嘅，中信围困事件最扑街呢个系。咁啊，呢个就系TVB 拍到嘅啊，即系 unlawful use of 咩啊？ 系啦 ，unlawful use of Rubber bullets， 即系 橡胶子弹 啦， 系啦， 胡椒喷雾啦， 胡椒喷雾喷鬼佬啦，吓嗱呢个我拍嘅呢、這个其实系啊， 有冇俾翻 credit 你啊呢、這个？ 有啊，你呢个有啊吓，即系俾翻 credit 我哋啊，系 发生， 系李慧玲咁贱格嘅啫，喺度偷我哋片，喺度摆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 冇所谓啦， 吓、啊、真系。吓咁呢个就系、是、嗱纪念片喂有我哋嗰条粉咯，大佬真系 系嘛 吓咁啊好啦嗱，即系呢个好紧要呢、這个系， 唔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嗰个运动嘅战略应该系点 啊？ 即系你话叫佢做独立调查咧、 嗯， 你一定要焗佢做呢样嘢， 嗱，你可以咁个开个条件，因为佢啲友会 back 翻嚟我哋嘅，佢一定会话喂屌，喂你确实有人钉尺噶，咁我唔使拉佢啊，咁我又唔会好似阿伟咁戆居，就话俾你听，咁你报告佢普通袭击。 呢个咧，其实咧喺旺角暴动咧案里边咧，因为其实有人系做嗰个咧即系上诉，就系话差佬都掟砖头咁样样，咁但系咧啱啱咧即系呢个上诉庭咧就判咗，就系话咧原来差佬掟砖头咧。是为咗呢即係其实係缓解当时嘅气氛喎，大佬即係咁撚样都得喎。 所以我觉得咁你叫佢喺未做一个独立调查之前唔好起诉。OK, fair, 因为点解呢佢一定唔敢呢做呢个独立调查。如果头先以我嗰个 game plan, 即係正如阿世良咁讲，特首办一定收到佢嗰、那个action plan。用乜嘢嘅装备，喺咩嘅情况之下，我会点样处理？佢一定死梗，因为佢个 order 就系话俾佢听，我要镇压，我一定要清场，甚至乎你要撩起示威群众嘅愤怒嚟清场嘛？喂，团团围住个立法会，你点开会？ 呢、這个咧就 喺嗰阵时候103万人完咗个 momentum 里边、我估熬几日都得嘅。因为点解好简单啫嘛？嗰日星期三挨到星期五，大家接下嚟，一定开唔到会噶嘛？个政府好鱼皮噶、哦，喂，我点样清场啊？我咪铺屋你哋咯，我铺屋嗱，你谂下朝豪早八点几，啲砖掘起晒，摆晒喺侧边，佢等你掟，佢最惊你唔掟，你唔掟佢都唔知点算，大佬。 唔系佢星期二夜晚就已经有行动嘅，喺金钟站嗰度专门查啲僆仔啊嘛， 亦都系铺屋啲人咯。 唔系而家最新扑街到啦，系喺嗰个机场里边咧，针对啲僆仔嚟查，翻嚟香港啫，就问你读边间大学，翻嚟做乜啊？喂，翻屋企都唔捻得啊！放暑假，针对啲僆仔嚟问。 唔系，所以你呢个似系一个警察国家，似一个独裁国家。吓、喂，你谂下，喂，立法会又系你嘅。行政部门又是你，即是我讲特首办先啦，差佬又是你的 ，OK， 医院又是你的，喂大哥，即是你玩晒我全部，喂，同埋以前真真正正的公务员系统里面、喂呢啲是有 resistance 的 ，OK， 喂咁样唔得噶，喂呢啲唔系跟规章做嘢，喂大佬我唔系你政权镇压嘅工具嚟嘅， 而家都有 resistance， 咪就 晒出嚟咯， 系啊，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第二个 resistance 最好笑嘅就咪就系话你立法会复会之后，卢伟聪即刻收到四大工会嘅要求，系反对成立呢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嘛， 因为点解咧？你如果上边落呢个 order 嘅话 ，OK， 嗱，老实讲，你问我，我觉得要区分嘅。速龙小队同我哋平时喺街道咧见到嗰啲交通警啊，同啲差佬系有唔同人嚟。喺雨伞运动之后咧，其实佢哋咧已经我估计咧就已经训练咗千几二千呢啲咁嘅友出嚟。呢啲人咧就类似咧当阵时天安门嘅27军啊嗰啲咁嘅友。学老萧话斋，我都抄佢啦，真系书又读得少，啲嘢就即系容易俾人洗脑。就真係當咗呢啲係暴徒嗱，所以佢真係同你打巷戰咁打嘅。 你睇下你仆街， 我見到佢嗰啲勢啊， 直頭 喂啲僆仔落緊地鐵，你都掟落，你都掟佢 落緊地鐵。 喂，以前 噴招， 喂我係噴招 ，sorry 啊。喂，我哋以前啲差佬見到你落地鐵，唉、哎，拜拜啊，大佬最好啊，我收工啊你。喂，點會咁㗎？佢訓練嗰千幾二千友咧。全部我見到啲身形咧，全部都大大隻隻嘅，即係唔係你嗰啲肥高喎、啊，大佬 實噶嘛啲肉？ 係啊，喂個個都係打手嚟嘅喎，大佬。佢其實就係等咗好耐，係等呢一日嘅。係 啊，因為而家嗱，其實而家嘅情況咧，啱啱我睇即係呢個報道啦，就係話其實原來咧，呢個警總咧就內外啊 ，total 係即係布防咗4000個防暴警啊。等待呢、這個咧，呢啲咁樣嘅示威者衝擊咧，然之後做驅散佢哋嘅，其實係 佢等緊你嘛。 咁好啦，嗱，即係點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嘢咧，即係你唔係咁樣直去嗰啲嘢。OK， 我唔係同你打個巷戰嘛，我攻入你去警察總部託咩？ 唔係咁當然啦， 我攻完咁點咧？ 我攻完之后， 特工噶，你喂入边全部差佬，全部老虎嚟，你攻入去，你真系自己攞，即系自己攞虎嚟身。 喂，同埋佢有枪嘅， 梗系有枪啦。 喂，呢下就真系 self defense 啊。系啊， 所以你咪见到即系升级之前嗰一日咧，其实好多嗰啲即系可能系准备参与呢一个嘅集会或者示威嘅人，佢哋都放翻啲 reference 出嚟嘅，就系话喂。当年令朴槿惠下台，唔系话要即系长期包围，亦都唔系话一警全攻，而系讲紧每个礼拜五收工之后，就唱系礼拜六收工之后就唱首歌俾佢听啊嘛。 你睇而家啲差佬几歇斯底，你头先呢个系晏头先，即系几耐之前啦，个零钟头之前啦。自由亚洲电台拍到个片，大家睇下嗱，呢个系 咪即 系 群众佢本身都有个自觉喺度啊？ 你睇呢条友几激动。 有佢 啊！呢、這个激动上嗱，佢就系想你同佢咁样样啦，咁激动去对闹啊！呢、這个就话叫对闹，但系其实我哋见到咧，门外嘅人咧，其实都系比较系即系冷静嘅，大佬纪律部队，你几乜捻嘢独立部队啊？吓、啊， 个师奶嚟。 呢、這个阿姐就喺度讲啊，喂，你唔需要咁激动嘅嗱，即系你哋咧就其实咧就唔需要怕嘅，你有晒武器，但系我哋乜都冇得支咪嘅啫。呢、這个仲要系社工嚟添， 嗯， 系嘛？即系嗱，佢就系即系想即系等待呢啲 moment 啊，就希望有人咧就按耐不住冲警种，冲警种中当然系一个好蠢嘅决定啦。如果系，因为头先好似话有人见到啊边个啊嘛，即系呢一个即系以前烧垃圾桶啊嗰个叫咩啊，即系 姓杨嗰、那个树、人学生会辅警嗰、那个。 嗱、啊，有人传就系话佢咧就想话冲嘅，咁但系即系大家呢、這个集体智慧啦，但喂大佬唔冲得嘅呢啲地方系第一。就你一冲咗嘅话咧，即系其实撩鬼攞命，即系你唔够人打嘅。第二就系其实咧，你已经失去同情呢样嘢先最重要。点解人够多咧？点解啲人会不断咁样嚟咧？就因为大家都觉得安全啊嘛，大家都觉得和平噶嘛，其实系，所以就大家咧就会觉得就系话我作为一份子咧，我都系安全，因为大家都会 take care 你，系咪？大家都系文明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和平示威。而家最重要就系呢样嘢，所以。围就得啦，就唔好冲。而家确实你见到好多泛民啦，系嘛？我哋见到啊，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系咪应该揾升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嗰啲 有不断都有 好多噶，你讲啲嘢青， 唔系就喺佢个即系差人同群众之间，大家唱一唱咧。因为点解咧？有时我发觉咧。唱呢首歌，虽然我都觉得好厌， 喂，摸我头，即系我头仲温紧。 系啊，我作为一个即系天主教徒咧，即系好实不相瞒咧，我听得多咧，我发觉咧，我真系都搞唔掂， 洗紧脑， 系啊，都顶唔顺，即系太过神嗰头，大佬真系以为自己喺天堂咁啫。喂，大佬，即系你系要透过咁样嘅缓和咧，先至可以令到啲人咧系 pacify 一啲嘅，系咪叫 pacify 咧？即系起码个情绪咧系唔会咁激动。 啊！ 即系我觉得系有用嘅。今次我觉得即系成个运动嘅转捩点咧，第一就系啲椰青咧，即系我都系大佬。即系我讲我自己啦。即系我哋啲椰青咧，就即系今次咧，由佢呢一个喺个讲紧天堂嘅嘢咧，系攞翻落地啊嘛。 嗯， 我唔单止要即系要建立呢一个嘅天堂咧，即系或者我哋迈向天堂嘅境地，而我哋建立喺世界上边啊嘛。所以我覺得椰青係有作用嘅，今次係完全有作用嘅。所以你應該喺而家啲人群之間咧，即係即係點講？分隔啲群眾， 嗯， 我覺得係有用嘅。 嗯， 因為點解咧？嗱，正如頭先你講，喂，我哋去我諗住安全噶嘛，喂，我唔係諗住同差佬打鑊噶嘛，大佬，你身痕咩？你咁中意打交，你一係就落去下邊嗰啲拳館啦， 嗯， 一係就落旺角撩啲古惑仔啦，大班人同你打啦，大哥，係咪啊？大家大步炒孖擦系就得噶啦，咁样喂，但系咁样系冇意义噶嘛？你对个运动系冇意义。而家个运动嘅方向就系、是，你差佬你要焗到佢做独立调查咯。嗱，我冇话你错，我冇话你错噃，我只系想知道究竟你由 deployment 开始，你个 action plan 系点？你落咗啲咩指令俾啲人？你啲速龙小队，正如嗰日我听到讲嘛，嗰、那个咩投诉警察科八人个小组嘛。佢话实认到你嘅，你唔好以为你冇 number 啊。OK， 召翻晒嗰啲人出嚟听证，你做 commander 噶嘛？ 嗱， 你带边队 ？OK， 喺边个位置？ 咩时间？ 你嘅 senior 同你讲乜嘢？ 嗯。 OK， 点解而家我哋睇到个片段嗰度，你要咁样做？ 嗯。 你解释。 嗯。 你解释啊！嗱，而家呢个阿叔 俾你掟完橡胶子弹，你仲七八条友走埋去打镬佢， 认唔到人咪 commander 负责咯。因为阿卢伟聪讲啊嘛 ，commander 按照当其时嘅 situation 咧，按照当其时嘅处境咧，作出一个咁样嘅指令啊嘛，咁咪认唔到人咪 commander 负责咯，咁简单系咪先？你有晒 time slot 噶嘛，系嘛？边段时间影到啲乜嘢，其实应该要噶，全部人啦，边个拍到啲咩片咧，就尽量咧就喂全部摆晒上嚟咯。 嗯， 系咪？即系 仲有啊，我知道啊，差唔多时间啦。虽然第一节就系、是、原来啲速龙小队啊，全部嘅身里边咧系有 camera 嘅，佢、嗯、自己有 camera 喺度噶， 有 攞翻晒出嚟 啊， 攞翻晒出嚟，独立调查啊嘛。 嗱、啊，所以咧、 啊、，Anthony 打我啊嘛、啊、，Anthony 攞石掟我，你要告佢啊嘛。 啊 好啊，嗱、啊，你唔好剪啲唔剪啲 啊, 啊， 我告 Anthony 啊，我哋。 啊， 系咪？不过你死梗话俾你听， 你就系讲咁多嘢出嚟啊！郭佩凡啊，先大条道理咁，即系话咁样做对警察唔公平啊！ 咩、唔公平啫？喂，如果还佢嘅公道先公平啊！ 喂，大佬呢样嘢就系、是、 学佢话斋，喂，行得正企不正，惊咩啊？系咪先？而家还你嘅公道唔好咩？ 唔系咯， 啊，真系 咁多暴徒掟石，系咪啊？成个铁马车埋嚟，喂，我而家同你警恶情奸啊！ 啊， 你都帮手我哋啊，喺个运动里边啊，大佬。去無全清啊！ 你都唔明佢嘅潛台詞，佢嘅潛台詞就係話：你起呢班人出嚟啊，以後仲有人幫佢做污糟邋遢嘢咩？ 收到，休息一陣。 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